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末日快到了，不知道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快到了？有可能有，但是耶稣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到的。但是教会年的末日真的是快到了，现在只剩下两个主日，今天还有下个礼拜，这样教会年就会结束了。下下主日就是一个新的教会年，从江陵起第一个主日而开始的。那么在这个教会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多思考世界的结束，世界的末日，耶稣再来的日子也是审判日。我们下礼拜的经文会特别提到那天会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谈那天来之前会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需要忍耐到底，一直到那天。我们要忍耐到底，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3章1-13节。在第一二节，耶稣的一个门徒提到圣殿的建筑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雄伟，但是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所讲的是指40年之后罗马军兵来到耶路撒冷完全拆毁圣殿。在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同时讨论耶路撒冷的破坏，也讨论世界末日。所以耶稣在第一二节谈的是耶路撒冷的破坏，但是接下他在第3-13节就谈世界末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呢？是有一点可怕的。首先耶稣对其中四个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他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现在中国就有这样的人，我最常听到的就是那个邪教东闪电。东闪电说基督已经来了，他是个女生，在中国乡下藏躲着。这个邪教真的是迷惑好多人在中国。接下来耶稣说第7节开始，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我们已经都在看，对不对？并且这些一定会继续，可能会增加，因为我们人就是罪人，整个创造也都受到罪的影响。耶稣快要来的时候，这些战争和灾难可能会更可怕的。接下来耶稣从这种大体上的战争和饥荒转到一些门徒亲自会受到的苦难和逼迫。从第9节开始，耶稣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私立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耶稣再来之前，政府和自己的家人都要逼迫耶稣的门徒、基督徒。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很多很多这种例子，现在在美国也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些逼迫。政府的确开始逼迫基督徒，如果你们还不了解这些，我之后可以有点跟你们分享。我已经跟几个人分享这个，现在美国政府如果开始有一些对基督徒有逼迫，将来我想应该会越来越明显。在世界上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会很激烈的逼迫基督徒的。今天在我们这里的人，在我们这里的人也有已经受过家人逼迫的，虽然那个逼迫还没有到那个送到死地的地步，但是还是逼迫，也还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基督徒已经在受到一些逼迫，将来应该会越来越难。因此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其实除了这种逼迫危机之外，撒旦还用各种方法试着给我们拉回来，使我们离开基督了。我们自己的老我也一直引诱我们怀疑上帝的道，我们也很容易懒惰，比如说懒惰看圣经，我们也很容易想很容易轻看我们自己的各种罪，很容易想啊，我那样做，我这样想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关系了。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的感觉如何呢？你是不是担心你会不会忍耐到底，好像很难保存在基督里的信心到底，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一方面不希望你担心，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你担心。或许有人不担心是因为他是这样子想，我不必担心，我不可能离开耶稣了，我是个很坚强的基督徒了，哪有什么 好担心的呢。那你如果是因为这样子想而不担心的话，我反而真希望你担心了。我自己也为你担心，我担心你已经离开基督了，因为你所信靠的好像不是基督，反而是你自己。但是或许有人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而不担心的，这个人想，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我还是一个彻底的罪人，我根本不配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我只配下地狱。但是上帝还是拯救我这个罪人，他也借着洗礼把我与基督连接起来，因基督的缘故，上帝赦免了我的罪，拯救我，称我为义人。上帝也应许我，他永远与我同在，他会一直保守看顾我，一直等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不必担心，因为这是完全可靠的上帝的应许。阿们。结论是什么呢？是这样，你应该担心你自己，你应该怀疑你自己，你是个罪人，你是软弱的，但是你不必担心上帝会不会保守你，你不必怀疑他。你是个罪人，没错，但是耶稣来就是为了赦免拯救罪人。你若不是个罪人，你就没得救，因为耶稣只有拯救罪人。你是软弱的，没错，但是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耶稣。耶稣也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是不是包括在里面？你是不是其中一位会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你如果看你自己，你应该担心，你应该怀疑。上帝也就是要你怀疑你自己，上帝要你担心你自己，这是好的。但是现在够了，你现在不要继续看你自己，你现在要听上帝的话。第一句是从我们今天的书信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上帝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可以坚守，我们可以不摇动，我们可以，我们会忍耐到底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还说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是上帝，他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帝另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上帝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原是他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帝的应许是很清楚，他会保守坚固我们，一直等到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你就是其中一位会忍耐到底的。这不是因为你自己怎么样，你还是一个罪人，也是很软弱的。你会忍耐到底的，完全是因为同样一位上帝，他把他独生爱子为你在十字架上献上。那同样一位上帝肯定也会照着他的应许保守坚固你，在信心里面一直等到他成全你的救恩，在世界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必担心，因为上帝是信实的。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